时已合，如今将他二人斩首，灭了活口，这赃物何处取发？那鱼胆何处取拿？使得小娃逍遥法外，还要耻笑老大王是无能之辈呢。不是你提心，老夫我莽撞了，只是行沉金鸡怎能担过审问？ 不难，老大王传下一支将领，将这两国相马接往历城大唐，问过水落而石出，人赃俱获，老大王岂不扬名天下吗？ 如此看来，你倒是胆大心细之人了。 老大王夸奖了，小人情愿解押相马。 且慢，好使老夫还有话对你言讲。王周天， 来 将相马押解历城。 得令。 哎，二哥，您可真有 胆子，不可多讲。 听着，哎，我看你倒也有些胆子，就命你跟随老夫同去长安，回来之后定有深赏。 这不， 你敢不遵老夫的调遣？ 大王啊，用怎能不遵？只是家有老母，必须禀明才是。 好，稍使号炮一响，即刻罢营。你要速去速回雁门。 再做商议。 二哥，成游之事我等尽知，但等二哥回来商议，番禺劫牢，大翻山东。 此事还要先生安排一切，愚兄还要随那杨林同赴长安。 确实为何？ 杨林的大军在此，打救陈友二位是怎能下手？不如转走那杨林，只是家有老母，放心不下。 二哥但放宽心，你母即是我母。 你要记住了， 当面谢我。好好一想，杨林即刻把银鱼兄不能久停，愿众家国的马到成。 好好好， 先生安排。 是 潘虎联名二位贤弟， 哎， 收到衙中准备公差一帽，不得有误。 遵命。

你说什么来着？门上枷锁，锁上枷锁，三不一岗，五不一哨，弄这么点小锁，两鞋底子叫开了，跑了饭了，你担是我担呢？ 小人我担待不起啊，老爷。 你和我要担待不起，你个这混这狗的，去就搬大锁，搬大锁。 来，快点，快点。 老爷 啊， 锁大，缺女儿小，锁不上， 锁不上 啊。 哎呦，这个真糊涂啊！你把这小锁得摘下来，再锁大锁就锁上了。 哎，你瞧你这啰嗦劲儿的， 怎么跟我发愣啊？把钥匙拿来，把钥匙拿来。 哎，瞧老爷，瞧 来 的， 来，你拿 来。我拿着那、这个， 我 拿着、这 个。我开着你就锁， 您开着我就锁。我得去。 响马的蒙丹， 响马蒙丹， 好啊好啊，把他交个靠山王啊，照单拿人，一个人跑不了。 对对， 哎，这反头呢？ 反头呢？啊，他在这儿呢。 哎，他怎么在这儿呢？ 是， 这连头呢？连 头也在这儿呢。 哎呦，可不，快瞧，都响马了， 跑啊！ 怎么响马跑了？ 啊！ 月十五在教场之中埋伏八门金锁连环阵，这东南的方埋伏雨雷火炮，西北方四下万弩齐发，刀挂琉璃灯塔，是断命的佛桥，难舍是一国秦琼，就是天下的相马也要一网打尽的一夜。众将官回老佛布阵去也成，阿婆 江南广州雨落城，乃手足兄弟，只因我打死人命，隐姓埋名逃奔至此，如今孟丹之上具有罗成、秦琼表兄弟名姓，但也能见死不救。天宝，俺不免将老子毒计告知秦琼表兄之道变了啊。 想你我奉了徐三哥之命打探贝尔哥的消息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你我回山报与三哥之道便了。 停， 好， 至今未上山来，叫咱放心不下。哎，三哥， 大姨妈， 那秦二哥几儿才能够来呀？ 大姨妈，你忧虑，臣禀侯上而为贤弟打探，必有佳音。 好，没有把我接走。 您大姨妈， 探听秦二哥之事怎么样了？ 大姨妈，不用急， 快点讲来。 什么话？开口就说。 此番杨林老子高挂榜文，分明是金钩吊儿诓引我等。 诓也得去，不诓也得去。 是要去，必须定计而行。 有什么好主意？快一块的说。 众位伙计们。下山，人人必须小心。一路之上，千万不可失去自家的民心。 我与耳朵里 能担一事，提防老子的耳目。 哎，三哥，那不是把二哥给憋坏了吗？ 来 吧，二大大大大大大，老先生真是真。多谢仙山石庙赐， 轰轰， 大火灯啊中！ 小厨， 你来看、 老子要将天下英雄一网打尽，我设下此阵。 小弟，那次朕的胆这等厉害，不妨戴某绕道而驰马。表兄，你抬头观看，老子四下红灯暗号，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，你往东走，朕往东吃，人马齐奔东杀，你往西行，朕往西吃，人马齐奔西杀，纵然躲过火炮，越过丘桥，也难逃此阵阵。 是你二哥秦琼， 你穷我也不富啊，岂有此理。 小买卖，卖烧饼的。 大爷，

听众朋友，杨婉农、李炳书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 Thank you.